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飞常和白伟聪的也都非常之欢迎各位的加入的。中国香港特区的经济就内外交困，全世界看到都是一个事实的。压力之下，特区政府今年那个施政报告就要提早公布，就已经刚刚开始就2025年这个所谓的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了。啊，个咨询个方向系咩咧？就特首李家超就话，今后咧香港发展嘅大方向咧就叫做改革求变，就殷切希望市民积极建言献策，共同建设更加美好嘅香港。嗱，咁啊，呢个咩叫改革求变咧？系嘛？嗱，改革求变咧，几时讲都系啱嘅。就問題是而家呢位特首有冇改革求變嘅能力，同埋以往嗰個政績去支持咧？嗱，當我哋講到1979年鄧小平復出之後，石破天驚，係打破嗰10亿中國人對於毛澤東嗰只路線嘅愚昧嘅迷信咧，係鄧小平一個人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鄧小平咧嗰陣時，是没有咨询过那十亿中国人的。那十亿中国人呢，那时候在10年文革里面呢是自我洗脑，揸住本毛语录呢是将毛泽东当作是神的。那你邓小平出来改革开放，跟住就八届十一中全会就作出了历史决议，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全盘错的。这个呢是靠邓小平一个人那个胆识的。佢必有諮詢嗰啲中國人啊，係嘛？佢點諮詢啊？諮詢我起碼有3/4，我可以講話90%係反對鄧小平啊，係否定毛澤東。因為啲中國人咧，一係就係徹底洗腦，一係咧就唔敢出聲，係兩面人。咁啊，點解鄧小平有咁嘅魄力咧？因為佢有前科，喺1973年啊，周恩來病重。毛泽东焗住要解放邓小平出嚟咧，就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嗰阵时，邓小平咧就已经咧系顶住江青四人帮啊，嗰只极左路线嘅压力，就提出咧就要整顿全国嘅铁路网，同埋整顿全国嘅教育，就鼓励咧嗰啲人要读多啲书，唔好净系咧靠种田咧就呃下咧呃入大学啊，同埋咧邓小平咧。嗰陣時喺復出之後啊，1973年就全力支持咧呢個大寨嗰邊咧，係增加個石油生產。因為係咁，就俾江青等人咧就話佢係鼓吹呢個叫唯生產力論。就向咧毛澤東咧篤阿老等背脊，結果搞到1976年4月5日嗰個清明。就发生天安门事件，在邓小平被毛泽东第二次撤职之后，那些人就支持老邓。邓小平那时候找条命出来是跟老毛和四人帮玩嘢的。只要毛泽东一念之差，觉得邓小平是一个在自己死了之后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一个叛徒，毛泽东要攞佢条命啊，即系好似踩死只蚂蚁咁容易啊！所以邓小平喺1979年正式推行改革开放咧，系有咁嘅历史背景嘅基础，亦都有佢个人性格啊嘅一啲特征啊！所以咧，佢一出嚟就讲改革开放，亦都有一班人支持佢，例如嗰阵时嘅副总理万里，后来做咗人大委员长，系咪主管四川啊粮食嘅赵紫阳。同埋党内啊，后来佢提拔上嚟做总书记嘅胡耀邦，另外仲有一班咧，好似人民日报社呢个社长朱穆之仲有其他嘅一啲咧所谓嘅开明派啊，咁样咧系成为一个团队同埋一个气候，但最重要系靠邓小平一个人嘅个人性格，咁你先有资格系讲改革两个字。嗱，而家呢一位。几十年来 佢有冇邓小平类似同样人格啊？系嗰种咧诶魄力，系咪？嗱，睇唔到啊！咁耐咧，佢系 under 林郑月娥咧，系忠实推行啊港版国安法嘅。一个以港版国安法为基本思维同埋警察揸枪上位嘅咧，你而家要佢吓要全面改革咧，我觉得系强人所难。唔系话佢冇咁嘅心，而系冇咁嘅能力喎，先天系咪啊？嗱，你点样叫佢改革开放先？啊，改革开放啊，改啲乜嘢？唔改啲乜嘢先？嗱，你要习近平2013年啊多次嘅讲话，习近平多次讲话咧，系2013年嗰次，佢话改革开放系有条件嘅，系嘛？系呢个咧，一定要维持啊党嘅同埋国家嘅稳定嘅。一定要维持社会主义呢个基本路线不变嘅，有啲要改嘅呢就要改，有啲不能改嘅呢就坚决不可以改。嗱，呢个就系而家习近平路线，吓佢个系统之内嘅改革思想，吓咁重要呢，吓有啲乜嘢应该改，有啲唔应该改，你走去问市民啊，嗱市民有好多意见啦，吓首先市民啊，嗰班的士司机系咪市民啊？系嘛？为数成万几人噶，佢而家要求特区政府啊提供津贴啊，系买翻佢嗰个啊嗰、那个的士牌啊，啊或者救命啊，系嘛？喂，呢啲系咪市民啊？喂，的士牌你嗰阵时买咗，边度有得帮叫政府帮你套翻出嚟噶？嗱，呢啲系咪改革思想啊？我认为系咯，系嘛？喂，新世界而家嘅负债1400多亿，亦都有一种改革思想，话叫你政府揞荷包出嚟救市啊，系咪啊？嗱，如果政府救得的士司机个牌照，又可以救得新世界，咁不如啊，系嘛？凡系个揸住嗰层物业啊，吓只要系透过吓有一个实质嘅证明，凡系所有嘅物业喺2021年到而家，如果下跌超过30%嘅咧，就不如由政府啊，系派钱补贴啊，下跌个其中20%，好唔好啊？嗱，咁呢啲系咪改革啊？我认为系咯，你咪咨询风云谷啊，咁我而家咪系向你提意见咯，系嘛？ 我真系咧睇到呢啲咁嘅施政报告前夕李家超嘅术语或者套语咧，我真系笑咗出嚟，因为几十万嘅人工一个月咧，竟然可以话咧啊，叫市民提意见俾佢，而且咧。改革求变呢四个字咧，就好似随口噏咁样，佢都唔知咩叫改革，咩叫求变。我简单如举个例，当时喺上次嘅财政预算案里边，好多嘅市民，无论系商界或者普通嘅市民，都要求公务员减薪。嗱，当时咧政府嘅赤字咧已经高达咧2000亿，如果计埋嗰个发债，要求公务员减薪已经唔算咩改革或者求变，只不过是一个按民情或者按实际财政嘅赤字去做嘅一个行政手段，你都做唔到，何况你仲话要改革？改革系意思系咩？改良与革命啊，唔系咁简单嘅。改良与革命呢个系中国近代史里面一个好大嘅课题，究竟系应该改良，即系话例如君主立宪，定系革命？好似孫中山咁，要推翻呢個政府。嗱，呢兩個字咧，唔係隨便可以講嘅，亦都唔係有即係隨便有人有資格講，因為你做嘅小修小補咧，一定唔係改革，只不過係一啲咧叫政策最多係。嗱，我舉一個例，你睇到佢今次咧施政報告之前，亦都接受過媒體嘅訪問。咁佢繼續吹噓咧，香港嘅經濟有2-3% 嘅增長，咁比一般嘅欧美国家好，听落去咧就更好好听嘅。咁但系事实上，大家喺香港市面见到嘅吉铺啊，又或者好多嘅食肆啊，或者系即系周末嘅人潮，全部北上，你就知道究竟实际上个经济点。更加唔好讲普通嘅住宅楼价跌咗30%，工商铺跌咗50%，呢啲唔讨论啦。我哋讲过，佢有趣嘅地方咧，继续用数字，佢话本地嘅注册公司同埋外国来港注册公司咧创咗新高。佢话形容森林中嘅树木增加，佢认为咧本港市场有得做，有前景，有信心等等。哈，好笑啦！原来咧佢只系根据公司嘅数目嚟去判断咧一个经济体嘅成果。咁啱啱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上一集讲美国制裁有关香港 同埋伊朗中间嘅白手套公司， 嗰十一间公司啊， 洗黑钱，同埋将伊朗嗰啲咁嘅资金咧，就通过香港咧就洗白，跟住咧资助佢个恐怖活动或者里边一啲咁嘅不法嘅行为啦，国际上边，原来咧增加咗嘅公司咧系攞嚟咧帮伊朗或者俄罗斯攞嚟洗钱噶，咁你 嗰十一间都系嗰个森林里面增加咗嗰几棵树木嚟， 系啊，嗰啲树木 何况唔止十一间啊，呢啲系大陆人啊，系喺嗰啲咁嘅空壳公司开噶，好多系嗰啲写字楼里面咧，系嘛，成沓嗰啲咧水费单、电费单啊堆埋一齐啊，闩埋道门冇人嘅嗰啲公司、啊， 高财通啊，嗰啲续签嗰啲啊，两年之后啊。亦都需要呢啲空壳公司咧，帮佢哋去伪造嗰啲工作嘅证据啊，上班放工嘅记录啊，佢哋工作嗰啲会议记录啊，呢啲全部都需要公司噶。啊，唔好讲到伊朗、俄罗斯嗰啲大茶饭啦、啊，净系大陆啊，嚟到香港利用呢啲公司啊赚钱啊，又或者伪造嗰啲工作嘅证明，已经系。令到嗰个数字飙升，如果佢攞得呢啲咁嘅数字作为哇，森林中里面多咗个树木，作为去证实香港嘅经济嗰个增长咧，咁你就知道呢个特首嘅水平有几多啦，或者知道佢识唔识经济啊？ 嗱，你话呢个施政报告系主题系叫改革求变，就要咨询市民。咁你首先要问下特区政府，你呢个管治团队你自己有几多改革求变啊嘅基因同思维先？正如我头先引述邓小平，系嘛？佢七九年改革咧，佢系有前面，佢有前因嘅。啊，佢有以前啊，佢各一个人嚟讲咧，喺文革时期啊，天不怕地不怕，顶住江青张春桥同佢咧拍台拍凳咧，系可以咧系辩论啊。佢有咁嘅膽識嘅，咁你自己有幾多改革求變嘅思想呢？我哋不如睇下呢個第二號人物，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最近講，佢話喺6月16號，佢話市民北上消費啊，係用腳投票啊，北上咧去大灣區嗰度飲飲食食啊，去睇牙醫啊，去呢、這個揸住架車去嗰度維修啊。另外仲有好多嗰啲桑拿呢啲用酒店呢啲呢係用腳投票，係認同國家發展。咁即係話陳國基呢係非常之鼓勵香港人多啲呢係去大灣區消費，嚟到用腳投票認同國家發展。嗱，佢呢句说話呢本身叫做用腳投票，話已經呢係喺度抄襲咗前殖民地時代麦理浩啊，嗰阵时话望见啊，喺流浮山啊，系嘛？嗰阵时啊，嗰啲唔同寨啊，嗰啲大陆嗰啲人啊，涌落嚟啊，嗰阵时呢个系英国人嘅讲法嚟嘅，系咪 ？They voted with their feet， 佢哋咧系用脚投票，因为喺大陆嗰度系冇选举权，喺大陆嗰度系毛泽东嗰只咧人民公社搞到啲人冇得食啊，所以用脚投票咧呢、這个说法本身有一个政治意识嘅标签。就是专门针对呢是逃离一个呢是没有自由和高压的地方。那你陈国基呢是用脚投票这四个字是去形容和赞许香港人去这个大湾区食嘢。那你咪即是话是吧用脚投票投咩 放弃香港。 投大湾区的飲食业和用脚呢是唾弃香港的消费业 是用脚唾弃香港的餐厅。酒楼用脚唾弃咧，系香港嘅戏院，系嘛？咁佢陈国基认为系好事、啊，系嘛？喂，咁即系话咁样样咧，系可以认同国家发展、啊，系嘛？ 你原谅一下啦，呢啲妥协 嘅。喂，你咁嘅水准，你点样叫做改革求变？原来咧， 妥协啊，即系出身嘅，你要佢遣词做用字咁精准咧，好困难嘅，系咪先？啊，我哋即系。包容一下都好嘅，系咪？ 唔系啊，喂，包容还包容，我哋今日又系讲呢个叫中国语文嘅常识问题啊。你讲到呢个用脚投票，你即系有个立场。好啦，咁我而家咧，我想善意啊，温馨提醒一下呢位政务司司长，你叫香港人用脚投票啦，系嘛？嗱，最新啊，呢个咧就系嗰个报道，就系而家两送饭啊，都搞唔掂啊。譬如一间咧，近日咧卖两送饭而成为连锁嘅企业咧，就叫添饭送，多间分店咧就已经系结业啦，分别位于上环、西湾河、红磡同埋湾仔。 结业点解咧？系因为咧经营困难。值得留意嘅系，添饭送呢一间咧好艰难挣扎嘅本地饮食企业咧，已经得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如瑞啊，系奋身帮你宣传啊。呢位梅如瑞咧喺2022年咧曾经去过湾仔嘅分店嗰度咧，系去点餐，而咧系俾人影咗相喺个网络嗰处咧系宣传。可见美国政府咧系菩萨心肠，佢连个总领事都出埋嚟，系帮香港嘅中小企同埋餐饮业咧系做埋免费宣传兼亲民。咁由美国总领事帮衬过咧，其他大明星咧，周润发等人咧亦都去埋。而添饭送湾仔店早前曾经推出30蚊港币嘅三送饭嚟到咧系促销。嗱，而家咧你陈国基话，喂，香港人用脚投票吓，认同咧系中国啊嗰个咧经济发展，加强国民身份，即系你喺度鼓励紧香港人咧，喂，快啲啊，系去大湾区加饭添送。嗱，香港嗰啲咧饮食业咧吓就多得你呢句说话唔少啦。喂，嗱，呢啲如果系叫做改革求变嘅思想咧，哇，我真系恭喜全香港700万人啊！啊，佢咨询你香港人，不如咁啦，你先咨询下呢个叫添饭送嘅老板先啦，系嘛？喂，点样改革求变啊？李家超话：你哋啲餐饮业冇生意咧，系你哋自己应该改革吓，唔好怨啊！嗰啲小红书穷，我点改革啊？我已经30蚊三饭送啦，我已经咧系坊间有一间系35蚊啊，系任食自助餐啦。20几个菜啊，系无上限啊，系 sky is the limit， 再加白饭任斟任添，又呢个餐汤啊系任加啦。喂，佢已经咧餐饮业啊系改革求变到变唔出样啦，系嘛？咁然后你就再咨询香港啲市民话点样改革求变，佢俾得咩意见俾你咧？而家吓佢叫你第一样就系减薪，啊点解你唔听咧？你叫你減薪就已經是改革裏面都不算是改革，你會不會在個施政報告那裡是包容這一樣呢？是吧、啊、所以呢，唉，真是得啖笑的。現在你已經到了4个字叫做山窮水盡，你一定要承認是你的基因和你的 upbringing 和你的出身是令到你沒辦法行到呢条绝路，再加埋咧系有其他嘅种种嘅因素。港版国安法主要一条，动态清零留低嘅恶劣影响呢个第二条。啊，第三就系咧美国不断咧系制造你自己攞嚟嘅吓，俾一脚嘅制裁啊，吓呢个香港种种嘅措施，而导致资金唔入嚟。吓，欧洲、美国嘅游客、日本纷纷咧系涌去东南亚其他地方，包括台湾都唔会嚟香港，因为香港嗰啲成本浪到高晒，点样仲改革求变？点样咨询市民？你问市民，市民问边个？市民问翻你，系咪啊，鲍生？ 当然啦，阿陈国基咧，呢个又系奇葩嚟嘅，因为佢话我当佢个用脚投票用得啱啊嘅字眼。即是说北上消费洗钱玩就是对 国家认同，所以拍烂手掌。咁大家唔好忘记喎，係咪？咁香港人呢去日本啊，去韩国啊，甚至去台湾啦、啊、近期亦都好热衷㗎喎。咁系咪代表啦其实佢哋拥抱呢个台湾呢，亦都系好认同呢个台湾嘅民进党执政呢？又或者甚至是日本啊、韩国，他们是不是其实想做日本人和韩国人呢？ 认同靖国神社，认同大日本啊， 可不可以这样推论先？如果根据陈国基的逻辑这样推论下去，是吧？ 是 啊，如果这样推论，洗钱就代表认同、啊、对国家的种种感情 啊下山三百字 啊， 发展啊，是 吧？ 如果这样的话呢，那这个世界就就是洗钱呢就好简单嘅啫，系嘛？咁亦都咧，如果大家可以咁用金钱去衡量一个人嘅忠诚度或者佢嘅爱国行为咧，咁啊，即系咁就唔使上国民教育课啦，亦都唔使考试啦，大家用 今个月或者今年啊，你究竟喺边个度使咗几多钱？ 投票啊，系啊， 去衡量你个爱国程度啊。 冇错啦，嗱咁 咁咪得咯，咁你使乜用国民教育？使乜考？ 你悭翻啲教师啊，嗰啲咧日讲嘢讲国民教育嗰只负担啦。每一个中学生吓，佢嗰个国民教育嗰科吓合唔合格？你咧就叫教育处、教育局咧就同人民入境事务处合作，系嘛？ 系啊， 就咧每个月咧嘅月底叫个学生咧系 print 一张呢、這个月你同啲同学仔或者同你老豆老母去过大湾区几多次 ？OK， 嗱，如果一个月去过两次就是、成绩优异，好啊，再进一步净系去咋？有冇帮衬？有冇饮食？有。咁 print 埋嗰张咧，系支付宝啊，系网络嗰度咧，系俾钱嗰张单出嚟，系咪吓？净系饮食啊？有冇去长隆野生动物园啊？有冇去桑拿啊？揼骨啊？啊哦，有我仲有你今次咧，你主动要求爸爸妈妈吓，我咧只牙咧系蛀咗咧，系我唔留喺香港帮衬，我用脚投票咧，系要求啊老豆老母带我去深圳睇牙。嗱呢啲咧，每一个 yes 咧，你就加一分。啊，你使咩叫佢考试啊？又问佢咩中华三千年历史啊？啊，咩叫海防博物馆？咩东江游击队呢啲废话啫，系嘛？你咪用呢个叫做吓、人民入境事务处不想入境，系用脚投票嗰个频率点击嚟到决定呢个细路仔以嗰个叫做中国人认同意识啊。是已经到达合格。 是啊，如果根据陈国基的说法，直情不是用脚投票啦，用钱投票嘛。 需要啊。 咁而且我问一句好简单啦，我上到去上海或广州搵间夜总会开十支八支香槟，叫十零个男男女女啊，鸭又好鸡又好嚟陪我。 是啊。 喺度喺度呢个玩一晚洗20万。咁我爱唔爱国，我系咪对国家好有认同 咩？咪深圳咪有咯，而家有猛男吧啦，赤裸上身俾啲港女港太一路帮衬，一路伸只手出嚟捽佢啲胸肌啦，咁一路捽一路尖叫，下低一路湿滴滴，咁你嗰个过程你咪认同到祖国嗰个经济发展？ 仲有香港有啲阔太啊，已经好多年噶啦，十年八载啦，上去搵人教拉丁舞。搵啲年轻啊力壮嘅壮男啊，个心口咧嗰件舞衣咧躺开嘅啊， 跟住 一路开到开个叉开到落肚脐，见到嗰啲毛嘅，咁 肚脐上边有一阵毛啊，一路拉， 跟住就同啲阔太喺度咧跳呢个拉丁舞叉叉咁样，咁啲阔太悭悭抵死十几廿万，前一排好耐之前有个银行高层咪俾人呃咗好上千万嘅， 嗰个好耐啦， 好耐噶啦嗰啲，咁但系咁呢啲爱唔爱国啊？呢啲系咪对国家好认同啊？ 个港女一路跳一路帮佢捽紧个胸，一路喺度认同紧国家嘅经济发展，同埋一路越跳越觉得自己系中国人咯。啊！一路跳一路兴合合，一路湿嗲嗲，咁啊越湿越兴啊！嗰、那个中国人认同指数咪越高啦，系咪 啊？系啊， 梗系认同啦，系嘛？ 系啊， 啊咁啊好啦，咁嗰啲去台湾啊，吓帮衬饮食嗰啲，系咪又认同紧啊赖清德啊？吓、那、嗰个民进党政府领导之下嗰个经济吓嗰个经济认同啊，嗰、那个经济成就咧？啊，去日本啊、大阪啊，去食鸟烧啊、寿司啊，系咪认同紧由石破茂首相领导之下，日本啊高歌猛进个经济贡献咧？系嘛？喂，呢啲咁嘅思想系咪即系代表咗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官员嗰种好奇特嘅吓、啊、叫改革思想咧？系咪啊？ 所以我真的很同情咧，香港納税人啊，咁啊，跟住咧，即系你咁样俾钱去养呢班官员咧，去讲呢啲咁嘅言论，我先唔论佢哋，唔论佢哋嘅能力，我就系觉得你少啲折磨啲納税人，唔好讲啲咁低智啊，我哋英文叫好 low 嘅嘢啊。 在九十年代千禧年曾荫权做特首，都香港货柜车司机喺大陆包二奶啦。系咪？咁唔使你教啦，包得二奶点解包二奶包大陆二奶啊？啊，你唔系包呢个叫英国、日本二奶啊？因为英国、日本嗰啲二奶咧成本贵啊嘛，系咪啊？系嘛，大陆平啊嘛，佢包二奶嘅过程，我使鬼你指明方向咧，就已经认同紧中国嘅经济成就啦。点解？因为穷人多啊，嗰啲女人要喺乡下涌出嚟啊，呢、這个深圳。 东莞嗰度揾老细，咪就系佢嘅经济成就咯。 何生，我觉得全香港咧最爱国同认同国家嗰个就系何生。阿何生，你知唔知边个啊？就系嗰个咧，为咗个何太啊， 哦何伯， 阿何系啊何伯，同嗰啲仔女反晒面，因为嗰四百几万嘅所谓嘅老本啊，咁啊，虽然而家佢哋两夫妻咧就面临呢、這个分开或者系有啲拗撬，但系当初佢虽千万人而往矣。咁样去娶一个新移民啊何太，而同啲香港嘅仔女反面，嗱呢啲咧，我先至觉得佢系真正认同国家，因为咧佢要娶啊，都要娶个来自中国大陆嘅，咁样去牺牲亲情咧，去拥抱爱情，你话呢啲系咪咧？其实系最认同国家咧？ 唔系拥抱，拥抱血浓于水嘅同胞二奶情啊，系多过顾住自己香港小小家嘅嗰只咧父子父女情。 系啊， 呢个咧应该将可伯啊拉出嚟啊，系做今年嘅施政报告啊吓，嗰个代言人 系啊，人版啦， 系人版啦，系嘛，叫做咧叫北上消费， 将佢个样烫喺个施政报告个封面啊，直情影 系啊， 系嘛， 嗱咁咧，唉，你话要咧改革求变嚟到咨询市民，不如咁啦，你今年破例破天荒就咨询个方式，你自己改革求变先，你唔好问香港市民啊。问边个呢？因为特首最近话啊，佢咧喺个微博嗰度有500万咧，系呢个社交平台嘅账户，所以佢讲嘢咧系大陆有500几万人听紧。嗱、 嗯 啊，你不如今年你嗰个咨询方式改革求变俾我睇先，你唔需要面向嗰啲咩深水埗啊、油尖旺啊、落区香港仔，你不如就用个微博向有500几万听紧你讲嘢啊嗰啲大陆嘅。吓，嗰啲民意嘅你咨询下，喂，香港下一步应该点？你不如咨询下嗰啲大陆人啊！啊，嗰500几万微博你嘅 fans 好唔好啊？嘛？ 嗯， 喂，有时咧，佢哋系局外人啊，系嘛？不识庐山真面目啊，就因为只缘在此山中啊！佢哋喺三界喺三山之外啊，吓或者佢睇嘢睇得更加客观咧，系嘛？你嗰阵时阿老董啊，都要整一个叫国际经济顾问委员会啦。是用他的人物在美国华尔街啊，请啲投行翻嚟啊，系同佢就香港点发展出谋献策啦，系嘛？嗰啲西人嚟噶嘛，白人嚟噶嘛，啊咁你今次都可以啊，你咨询嗰度改革求变，就问下嗰500万你讲紧嘢，佢哋听紧你讲嘢嗰啲大陆人噶，甚至喺小红书嗰度啊，系发表一个叫开放咨询嘅运动噶。而家你估大陆啲人对香港好陌生咩？啊！啲小红书嚟都嚟得十次八次，知道你香港啊，吓、那个社会民生有好多利弊啦。例如点解香港要禁烟咧？系嘛？点解香港唔准随地大小便咧？系嘛？点解香港啊，系嘛？公共场所要限制咧？吓、啊？点解啊？喺香港嘅戏院啊，吓、啊、我用手提电话着住个灯啊，啲香港人要夹我咧？嗱、啊，佢哋对于香港嘅经济民生都好多睇法噶。吓、啊，佢哋一定会向你咧个施政报告提出好多改革啊，系一个新灵感。你就向嗰个500几万人咨询咧，今次你咪退一步海阔天空咯，进一步咧就直情啊，系嘛，天眼洞开。好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现在就来看看最新的精华片段啦、 啊、我这三年尤其这一年我遇到识与不识或者